沉沦或变笨， 换成我再情的角色

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世界多少里伸手可及，爱划过轨迹，泾渭两极， 万里长城从东到西烽火散去。 长城从东到西 烽火散去，北京欢迎你，欢迎你，给世界无与伦比， 北京祝福你，祝福你，激励每一天传奇。墙上聊同一个话题， 欢迎你， 欢迎你， 给